星期天早上排队看场电影，却为虚构的爱情哭红眼睛，心情浓得想要远行，转进街角的咖啡，吉普赛的音乐很强。是说